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十四章，隐世秘境。江瑶紧紧地盯着那扇门，发现随着大门缓缓开启，隐约的金光从门内透射而出，而伴随着金光到来的是一名窈窕的女性身影，朝着江瑶三人的方向款款走来。那是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子，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的样子，姣好的面容与乌黑的长发映衬着其不凡的气质，而身上那套深蓝色的修身制服则显示着她别样的身份。只是江瑶并没有在其制服上找到任何彰显身份的事物，唯一有些特别的是对方佩戴在领口那只精致的菱形水晶。 欢迎您，九牙大人。 女子站定在三人面前，恭恭敬敬地向九牙行了个礼，随后目光扫过江瑶的脸，最后落在了一旁的红发男子身上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女子柳眉一皱，纵使是江瑶也听出了对方话语中的不友善。 你应该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，这里不是你这种不祥的家伙该来的地方。 哼，别紧张嘛，我马上就走。 面对女子的咄咄逼人，红发男子也没有丝毫愤怒，而是不动声色地向九牙交换了下眼神。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 九牙轻轻点点头，随即红发男子便身形一闪，径自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 哎，你 看着红发男子就这么干干脆脆地丢下了自己，江瑶忽然有一种被人卖了的感觉，而那名女子先前对红发男子所说的话也让江瑶不得不在意。 不祥的家伙，好像听黑无常也是这么称呼他的，他的身份到底是？ 就在江瑶愣神之际，那名女子又再次将视线移向江瑶，这次的语气倒是缓和了不少。 想必你就是九牙大人这次引荐的对象吧？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叫云兰，是灵玉台旗下的灵玉神使。 比起对红发男子的戒备与敌意，这名女子对九牙的态度可是恭敬多了，开口闭口都是尊称。 啊，你好，我叫江瑶。 江瑶连忙收起思绪，礼貌地回复着对方，但又忽然意识到什么。 对了，您刚才说您是灵玉神使。是的，我主要负责掌管这片区域的灵玉台总部入口。 云兰看着江瑶惊讶的表情，有些疑惑地望向一旁的九牙。 九牙大人，难道您还没告诉他这次要去哪儿吗？ 现在正要说呢。 九牙笑了，随即转向江瑶。 我想你应该猜到了，我们这次要去的便是灵玉台的总部，而你要找的那个人正是灵玉台的最高首领。 这 江瑶一愣，但又很快冷静了下来。根据九牙先前的介绍，他已经知道了灵玉台的特殊地位，那么想必那位灵玉台的最高领导者也不是泛泛之辈，说不定真的能解开围绕在自己身边的这一系列诡异事件之谜。 对了，为了应对城市中出现的突发状况，我们灵玉台总部的入口一般都隐藏在城市之中，只是一般人无法找到，只有在特定的引荐人带领下才能到达。 云兰解释着，对着前方的石库门小楼指示了一下。 两位这边请。 说起来，灵玉台总部就是驻扎在 这个不起眼的小破楼里吗？ 江瑶看着眼前那栋阴森的破房子，心中暗自腹诽，但也不好意思表露出任何质疑之色，只能默默地拄着拐杖，跟着九牙与云兰走了过去。 哦，对了，等会儿可是要见大人物呢，你这副样子可不行。 九牙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江瑶，我就帮帮你好了。说完，九牙便上前伸出手，轻轻抚摸了一下江瑶缠着纱布的手和脚。江瑶顿时只觉一股暖流沿着纱布慢慢渗透进伤口，而随着这股暖流的涌动，江瑶感到自己的伤口又有些发痒，但又稍纵即逝。待到那股暖流散去之后，自己手臂与腿上的伤痛感也被连带着消散殆尽。 我的伤竟然都好了。 江瑶试着动了动手和脚，发现已完全无碍，他连忙拆掉纱布，发现那些伤口早已完好如初。 要是带了伤的话，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了呢。 九牙看着一脸惊奇的江瑶，突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， 这你是指？ 没什么，走吧。 九牙笑着转过身，而江瑶也看出对方没有要解释的意思，也只能暂时压下心中的疑惑，跟着两人来到石库门小楼大门前，伸手推开了大门。吱嘎一声，随着木门开启的声响，一道耀眼的金光霎时从门内透射而来。江瑶不由眯起了眼，伸手将手掌挡在眼前。待到他再次看向前方时，却觉眼前豁然开朗。眼前这番奇异景象令江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此时呈现在他面前的赫然是一片广阔而巨大的异界空间。只见淡紫色的天空上，两颗巨大的天体浮现其中，交相辉映，数座山体在袅袅云雾间上下悬浮，并在道道光柱纽带的链接下相互牵制。而建筑于山体上的那一栋栋宏伟肃穆的庄园，则显示着此处居住者身份的不凡。悬山、飞鸟、腾云，此情此景恍如仙境。江瑶愣愣地站在一处悬浮台阶的入口，抬头仰望着正对面那座巨大的庄园大门，直至云岚的声音将他从震惊中拉回， 这里便是灵玉台总部蓬莱。 江瑶回过神，他这才惊觉身后的那扇传送门已在众人跨越之后消失不见。 首领现在刚好在开会，我先带二位去茶室稍作休息，等首领会议结束后就通知二位。 云兰说着伸手比了一个请的手势，江瑶便也不多废话，跟着两人沿着悬浮台阶向前方庄园大门走去。 蓬莱作为灵玉台的根据地，主要负责整个机构的运营，可以说是灵玉台的神经中枢也不为过，只是灵玉神使们平日里一般都在外面出勤，留守在这里的除了防卫部门就是一些后勤行政人员了。当然这片空间四周设有结界，一般人根本无法靠近，安全性是毋庸置疑的。 云兰一边带着两人进入庄园，一边向江瑶介绍说道， 这里的防卫如此森严，我这样的外人来访不需要办什么手续吗？ 江瑶看着庄园内那些与云兰穿着类似制服的人们，明显感受到对方眼神中的警惕，只是似乎因为一旁九牙的存在，他们才没有说什么。 一般来说这里禁止外来访客，不过你是特别的，因为你有九牙大人的引荐。 九牙大人可不像某个家伙，以他那尊贵的身份，能亲临蓬莱，对我们来说也是无上的荣光。 云兰说着，再次对九牙行了个礼， 那种恭敬过头的样子，让江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他忍不住再次想起此人先前对红发男子那种无礼的态度，简直一个天，一个地。 某个家伙，该不会是指那个人吧？ 说起来，当初要我来这里的还是另外一个人呢，就是之前被你赶走的那个红头发的男人。江瑶想着，抬起头观察着云兰的表情，故意转移了话题。 你知道他到底是谁吗？ 话音刚落，云兰那精致美丽的脸庞忽然不自在的一抽。非但如此，周围原本忙碌工作的其他人也顿时停下脚步，齐刷刷的将刀子般的目光射了过来，气氛瞬间凝固。江瑶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竟让气氛急转直下，一时间也是意识到自己闯了祸。同时他忽然发现云兰的眼神开始变得犀利起来。 你说是那个家伙叫你来的？ 云兰冷冷地盯着江瑶，右手已开始摸向腰间。 我 见到对方这副态势，江瑶更不敢轻易说话了。虽然他和那红发男子确实不熟，连名字都不知道，但他会来死的原因是出于对方建议，这点却是板上钉钉的。他一开始确实是被那家伙找到的，不过决定引荐他来死的却是我本人，这点你们陆首领也知道。剑拔弩张之际，却听见九牙悠悠开了口： 如果你不信，不如问问你们的首领如何。 啊，对不起九牙大人，我不是在怀疑您。 云兰脸上一红，似乎有些局促，按在腰间的手也放了下来。 既然是一场误会，那我们继续走吧，这边请。 周围敌意的目光依旧没有散去，江瑶在不安之余也只能默默地跟着云兰继续前进。三人在庞大而又复杂的庄园回廊内穿梭了片刻后，终于来到一处位于室外花园角落的无人茶室。只是在之前经历了那场小风波后，云兰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。 就是这里了，两位稍作等待，首领那边的会议结束后我就来通知两位。 云兰说着，却只是对着九牙，目光丝毫没有在江瑶身上做任何停留，在简单关照了一句后便转身离开了。 先前吓着你了吧？不用担心，既然我带你来了这里，便会对你负责到底的。 九牙看着江瑶的神情，笑着为江瑶倒了一杯茶。 他们一听我提到那个红发男人，就突然变得如此戒备，难不成那个男人的身份是个禁忌？ 江瑶接过茶杯，心不在焉地抿了一口。 这其中的原因您知道吗？ 我知道你对他的身份很好奇，但在这里尽量还是不提他为妙。九牙背过身，慢慢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天空中那两颗巨大的天体，轻声说道：知道天上那两颗是什么吗？那是阴阳双星，调和着空间中的正气流动，也镇压着那蠢蠢欲动的邪恶之力。在这个地方，正气的概念渗透在这里每一个人心中，他们的观念中容不得半点邪气。如果一个人过去犯下了罪孽，那么即使此人洗心革面，但是在他们心里也算是沾染过了邪气，是一个抹不去的污点。 咯噔一声， 似乎是九牙某句话语触碰到了江瑶心中某个禁忌，江瑶的心绪开始渐渐泛起了丝丝波澜。 抹不去的污点，那个男人身上也有吗？ 江瑶低着头看着茶杯中自己的倒影，端着茶杯的手指开始渐渐捏紧。 唉，一个人过去犯下的罪孽，恐怕会用一生甚至几辈子来偿还。所谓的救赎，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得到的。 九牙叹了口气，回头看向江瑶，却发现对方的脸色有些苍白。 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 江瑶摇摇头，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，茶叶氤氲的芬芳沿着舌尖慢慢扩散，令江瑶一时间有些精神恍惚。不过只要能正视自身，负罪前行，那么总有一天救赎终将会来到，虽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。九牙将视线移回窗外，平静地说道： 救赎真的有吗？ 是的。 那么我…… 砰的一声，随着一记门响，江瑶的话语戛然而止。九牙慢慢转过身，看着倒在桌上的江瑶，脸上依然平静自水，像是对此早有预料。 哼，想要得到救赎的前提是你还有这条命。 九牙冷漠地看了眼不省人事的江瑶，随即再次抬头看向悬浮天际的那两颗阴阳双星，举手一挥间，他便换上了一袭雪白的长袍，淡金色的长发在双星的映衬下光芒闪耀，显得妖异而又夺目。 十年了，这一次你还能逃过这劫？ 九牙的银色瞳孔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光芒，随后转身消失了踪影。